我就直接按长的说了。亲爱的周玉涵女士，你好。今天是我们在一起的第101天，101天过得真的好快，已经不记得跟周玉涵一起看过多少电影，看过多少电视，玩过多少游戏。我们之后还要一起去青岛，但是我只记得跟周一涵在一起的每一天都非常幸福。但是这101天里，周一涵也经常说我，比如经常说我希望我成熟一点。你还记得我说我对这个词有阴影吗？就是几年前的时候。有一个我喜欢了2年的女孩，我也以为她会对我有一点感觉，但是她就是用这个理由拒绝了我，说的就是你可恶的周一涵。其实你说过我之后，我就是注意到了这方面，我也会就是找身边。比较成熟的朋友或者是长辈去学习模仿他们是怎么做的。但是后来我发现，其实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成熟标准。归根结底来说，只要我觉得让对方觉得舒服，我觉得就算是一种成熟。比方说跟朋友一起出去玩的时候，可以嬉皮打闹，也是一种成熟。但是，当然还要保持一定的分寸了。但是宝宝在做恋人这件事上，我没有多少学习的机会，所以在这件事情上，我可能还是不够成熟，还需要多加努力。然后我看网上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，对自己的要求很多时候也是对别人的要求，我觉得在。这件事上反过来也是一样的，周一涵这样要求我，其实周一涵自己可能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。反正从结果上来看，我觉得周一涵也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人，比我成熟一些。印象特别深的是，之前一起去玩密室逃脱的时候，周一涵作为中间的那个人，又要照顾到他自己的朋友，还要考虑到我。我觉得他应该是最累的那一个，但是那一天，周一涵把活动这都安排得很丝滑，反正我个人觉得非常舒服那一天。但是周一涵应该会挺累的，所以我就是想说，宝宝以后有我在，我希望我可以为你分担一些，我可以让你少辛苦一点，让你少成熟一点。然后最后最重要的就是，本来是要亲口说的，结果还是在网上说了。最重要的就是，周一涵，我喜欢你，今天可以和我在一起吗？